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爱最重要，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

成的屋檐，种向花开的花谢，让他们变我们没保护色，不必带走想也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与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真，空白摔成曾无人的沉恨，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随便一顿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 傻，机会和还是一定会开始的，还有副本要刷新， boss 要去打。我的回合，我的回合，时间是条不能倒流的河，停不下来的，好在回忆不会褪色。我们的我的回合，却不只是最简单的梦幻快乐，认真的去前是条不能倒流的河，停不下来的回忆都是偷偷摸摸。我们的我的回合，就算那不过是孩子气的快乐。我的回合，我的回合，时间是条不能倒流的河，停不下来 我成老鼠混妖。 heart starts racing fast for a secret admirer. I've got a secret, I really mean it. I'm your biggest old fan today. Say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baby. I'm your darling. Is there anyone to answer my heart? Is there anyone to answer my heart?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baby. I have been waiting on the telephone. Hello, goodbye to the boy on my mind. The phone goes ring a rin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Uh-oh. I pick it up and then it's heavy.

ocean, running round, I am spinning. Just when I think I'm moving forward, I discover that I'm back at the beginning. Morning comes, I see the sunrise, and it reminds me every day is a new day. And if it takes a million more tries, I never give up.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凡逃走，加一点幽默。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就算是作风，声音与我装疯，吹奏于天空，让雨水变成果香，纷纷又出来，季节成彩虹。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 我的身世作风。再随意让世界变胖，变瘦，你的誓言，你的宇宙，导演由你来做。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 彩色洒满天空。 Charge me fresh, I'm brighter. Bottoms up, jumping higher.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 Cause you're so vivacious, it's so contagious. Extraordinary, visionary. Left to the right, say whoa, oh, oh, oh. Everybody, listen up. Whoa, oh, oh, oh. All you crazy, you're focused. And let's make together. Clap together. Whoa, oh, oh, oh. Three, one, two, three. Whoa, oh, oh, oh.与众不同，像是摇滚总和了英文总。 想几个，你说这没几个，难得错过了，你会舍不得，你难过。要喝酒，我总是不配合，看着你好久没的微博，大方分享甜蜜时刻，而你却好像自己一个。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功累多疲惫，多怕黑。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失落？选择有时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照片总会褪色，只有歌越听越深刻。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功累做疲惫，多怕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功累着你的双肩，忍住泪水的某个冬夜，时常又模糊你的双眼，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坚决。

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斗孤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慨，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灯火。